保护自然的答案就在自然本身。变废为宝，循环使用，保护自然，从学习自然开始。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各位好，我们来一起关注天气。午后呢，随着冷空气强势的增强呢，扩散条件转好了，天气逐渐的被吹走啊，大气透明度和空气质量会改善。今天下午多云转晴，北风二到三级，间四级，最高气温可以达到19度，最小相对湿度20%。今天夜间晴，北风二到三级，最低气温5度，最大相对湿度70%。让我们来一起关注下班和放学时的天气。晴间多云，北风二到三级，间四级，气温17到13度。我们代表预报编辑教林，感谢各位的收听。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行号1073。 各位旅客请注意，您乘坐的旅行号1073马上就要出发了，请您准备好耳朵、眼睛和心灵。 那啥，护照、身份证、票根、火腿肠啥的别落下啊。 每天这里都有铺天盖地的新鲜资讯， 让我们在音符流动中感受梦幻的心情，让身体和心灵感受一路的日升日落，花开花谢。 每日一班，现在开始我们的世界巡回。 旅行号1073，哪爽就去哪，旅行五件道。每一次旅行都见证一次成长，每一次上路都升华一段情绪，每一次分别都邂逅一段美好，每一次归来都了解一段人生。旅行号1073，每天陪你在路上。 来，2018年10月22号星期一，来到我们的生命当中11:33的11秒钟，欢迎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7.3，北京城市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旅行号1073。各位好，我是周准。 各位好，我是道道。 我们节目的口号是人间有真情， 人间有真爱。 是的，在这个周末过了一个非常有意义的活动哈，也希望大家呢每天生活在幸福快乐当中， 是 不是？听到这样的歌曲，就会觉得新疆这片辽阔的地方有非常多可以值得采撷的部分。 当然了，说到新疆，首先吃货们想到的就是瓜果、 梨桃， 对，还有肉、 肉非常纯正的羊肉哈， 对、 各种大红柳串啊， 哎呦我的天哪，饿死了， 水煮羊肉啊，那都是相当大自然的馈赠哈。 是的，然后喜欢风景和自然风光的，像什么那拉提大草原啊、喀纳斯湖啊，对，然后还有很多很多的地方。 是的，今天我们找到一个还是很少的节目当中提起的，还是首个在新疆成立的首家世界地质公园。 哎，世界地质公园这个意义还是不一样的哈，这评定的标准也是相当的严格。 就在10月10号那天 哦， 刚刚开园。 哎呀，10月10号好日子呀，双十嘛 ，对呀，新鲜的一个出炉的景点和景区哈。 对， 再去新疆的朋友，除了南北疆可以走一走，这个地质公园可以当过几天的行程，可以玩一玩，对不对？ 是的。 我们今天呢，主要说这个世界公园到底是在哪儿，叫什么名字？我们10分钟资讯之后，会跟大家和盘托出哈。 是。 听着我们节目周一为各位准备点新鲜好玩的路上资讯。 在这里你听到的不是简单的资讯，每天网罗世界各地旅行趣事、糗事、乐事，以娱乐麻辣的眼光看世界，就在旅行号新鲜资讯。 我们今天的资讯一条一条跟各位汇报一下哈。 好的。 周一是新的一周的开始，希望学习、生活、工作一切顺利哈。 是的。 北京东四的胡同博物馆就在东四。 胡同博物馆 正式开馆、 哦， 目的是讲述胡同的历史和老北京的文化。 哎，这个我觉得还是很吸引人的，我是特别想去啊。 嗯。 上周末，位于东城区东四街道东四四条77号的东四胡同博物馆正式对外开放了。 哎、嗯。 居民的老物件、四合院的形制讲究。还有胡同历史文化等多种内容在此一一展出、 嗯、 讲述了四九城的老历史， 非常有意义的活动哈、 嗯、对， 东四胡同博物馆是由东城区政府与首创集团合作的东四三至八条历史文化街区综合的治理项目的重要组成部分哈。 嗯， 哦，三四五六七八哈， 三四五六七八， 对、 嗯、 该博物馆占地呢1023平方米，主体建筑于1940年左右建成、 嗯、 曾是东四派出所的办公驻地、 哦、 为典型的三进四合院、 哎、 这个建筑群落整体基本保留了传统四合院的完整结构。 是的，这个都也是建筑被瑰宝啊、 嗯、 对，据介绍呢，东四胡同博物馆整体建筑是砖木结构、 嗯、 共有28间，这里说的28间呢、哦、不是28间房， 是什么， 而是由屋内柱与柱之间的间距为计量单位形成的一间的这个叫法。 叫法， 对、 嗯。 那东四胡同博物馆历时150余天修缮呢，最大程度的保留了原有的建筑形式、 嗯、 遵循修旧如故的原则，以原工艺高标准修缮四合院。 嗯， 每件拆解下来的构件就是按照顺位编号、对位排号，按照古法进行的修缮， 非常讲究，这不是一般人干的这个活。 这个技艺很， 对吧？ 很高超了。 是的哈，咱们继续了解哈。 好， 在这个文化探访展区内，一个别致的印象瓦舍展厅吸引了不少朋友的驻足和关注哈。 嗯嗯， 这个10平方米大小的空间内呢，四壁啊全是玻璃、 嗯， 中间用绳子将上百个老瓦片和透明的亚克力瓦片，亚克力大家熟悉哈， 对，亚克力 串在一起。从屋顶掉下成为了一个梦幻的空间，很好看啊、 嗯、 据了解，这个设计的出发点是为了表现老北京的过去与记忆，连接现在与未来。 嗯，是，博物馆里还陈列了各种居民送来的老物件、 啊、这更珍贵了、 哎、这是我们家的怀表， 老刘、老王、李大叔、马大婶， 是、哎、对啊，你看都送来了自己什么遗留几代几代传下来的盘子啊啥的， 收好 收好，哎，我都给你擦干净了、啊、 对，真的 嗯, 嗯， 这个灰已经抠出来了， 是的 啊。居民杨世明今年73岁了， 73岁的杨大爷 一听说胡同博物馆正在征集展品，毫不犹豫就将家里的老米哦，说我祖上呢以前在皇家粮仓工作、 哎、 这是仓顶留下的老米、 哎、 这个米有上百年的历史， 我家伙 你别看它只是焦黑的一小团啊、 哦、 在中医里面这叫焦三仙， 哎呦， 他说当时我姥爷就拿这个给我妈和帮他养胃的， 厉害 了。此外呢还有民国时期的衣柜，祖上留下来的弓，民国时期的鱼缸，民国时期的鲁班凳、 嗯、 还有一位90多岁的老奶奶拿着自己年轻时候用的袜子板儿想要展出， 哎，都是相当珍贵的老物件、哦、 对对对， 穿越了快100年了， 真是 厉害哈、嗯、这就是四合院的故事哈、 嗯。 东四街道办公室的主任张志勇表示说，东四胡同博物馆呢只是一个索引、 嗯、 活的博物馆其实是东四的三条至八条的胡同，大家可以来串串胡同哈。 对对对， 这里在2015年被评为第一批全国历史文化街区之一，在博物馆里的内容很多都可以在三至八条胡同里找到原型。 是的，这个胡同真是不一样。 啥时候开放？ 对呀、啊，啥时候开放呢？据悉呢，东四胡同博物馆在本周及下周整周开放。 好的， 此后每周一周日及法定节假日闭馆、 嗯、 那周六和2、3、4、5都是正常开馆的， 2、3、4、5、6 对， 胡同博物馆营业，希望各位去感受感受啊。 对，抽时间赶紧去玩一玩啊、 嗯、是的。第二条关注乌镇的事儿哈、啊嗯、现在都是这个科技与人的交互形成了互动、 嗯、对， 方便大家参观哈、 嗯、 乌镇装上了景区大脑、 哦、 作为游客的我们可以一脸游景区，刷脸 对、 哎、 对，刷脸就可以了， 是的， 对。好，上周末呢，阿里巴巴、蚂蚁金服、乌镇景区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 嗯， 飞猪携手支付宝、大麦、阿里云打造了乌镇 未来景区，我的天，越来越高端了、全面升级乌镇的游客游览体验和景区经营管理能力。 这些入住之后啊，在智慧景区建设、移动支付、云计算、大数据、大型活动等方面将开展深入的合作、建设新型未来景区，充分挖掘乌镇金名片的无穷潜力啊、共同打造国内领先、世界一流的数字景区样板。这个阿里巴巴的一些最著名的这个应该是负责人了哈，他说、通过未来景区的合作，乌镇这个地方不仅是传承千年的文化景观，更将成为让消费者看见未来的窗口。扫码购票、刷脸入园、智能游览、一脸游乌镇等产品技术的落地，让游客亲身感受科技带来的体验的提升。 是，据了解呢，飞猪乌镇未来景区计划于11月中上线，就是月中旬嘛、 对， 那游客可直接扫描带有飞猪或支付宝标志的二维码、去购票，然后刷脸入园、地图导览，避免黄牛、排队久、迷路等一系列的问题。 这个太有必要 了，太有必要了、真的是大大提升了旅行体验。那基于乌镇景区在支付宝的官方小程序，然后游客还可以了解景区内不同的主题玩法、解锁更多的游玩路线。借助阿里的人工智能技术，飞猪为乌镇景区开发了一整套覆盖票务、酒店、餐饮、购物与玩乐等全场景的消费人脸核销系统。接入乌镇正在使用的一个系统网络，打通了飞猪渠道刷脸入园的流程，让游客真正做到一脸游景区， 线上线下联动，消费一键串联、WiFi 又那么给力、降低景区管理成本， 绝对的， 这些都是非常好的一些方式哈。 最重要的是提升了大家的这个旅行体验， 是的， 和节省时间， 非常重要哈。我觉得这是个未来景区的发展计划和样貌哈。 对，这只是一个试点，可以说是 希望未来更多的未来景区展现在游客的面前哈。又来到了一个非常有意义的地方， 圆明园。 对，圆明园现在37件流散的文物集体亮相，对。公众开放。 上周末圆明园流散文物回归展正式对公众开放，37件流散文物首次集体亮相。其中最重要的一件是营造曲水流觞意境的石槽。 石槽。 那圆明园罹难后流落到北京大学园内。上世纪80年代回归圆明园，那北青报的记者也是了解到，在这37件流散文物当中，已经有32件文物的 3D 扫描视频在圆明园遗址公园官方微信公众号同步上线了。 是的。 感兴趣的公众可以在直接在网上鉴赏这些石质文物。 是在周日的上午，昨天哈，在圆明园的天心水面多了几十个玻璃罩，每个罩内都放着大小不同、姿态各异的石刻件。最大的一件肯定是最为显眼的哈， 那肯定的呀。 虽然高度只有30厘米，但长和宽均在2米以上。 哇。 由9块大石构成，石构的件表面还有蜿蜒曲折的石曲啊，就是广渠门的曲啊。您听说过曲水流觞吗？这就是用曲水流觞，这就是用来曲水流觞的。 哦。 前来的一些专业的委员啊，然后有兴趣的跟游客讲解起来哈。道啊，这个曲水流觞是古代民间一种传统习俗，尤其是文人墨客当中尤为流行。吴梦麟指着这块石质文物介绍说，这个文物的原址位于宜春园青下斋的刘碑亭、 哦、 地上有亭子，正对亭子下方地面上放置的就是这个石槽。 哎，是的，这个石槽还是很有意义的哈。曲水流觞就总让人觉得哇，这个名字好美啊， 有意境， 特别的 有 内容、有雅致啊。参加展出的37件石质文物包括两件二级文物，除了这组以春园青下斋刘碑亭基座和导流石槽，另一件精美文物就是柳浪文鹰、这个仿鹅也同是二级文物。那记者也在现场看到，仿鹅的一面是刻有乾隆御题柳浪文鹰四个字， 好的， 另一面呢刻有乾隆御笔柳浪文鹰的诗一首。 哎呀， 哇，这个 挺难读的， 挺难读的 啊， 咱别读错了啊。 对，我觉得、这个、 大家去看看去吧， 大家去看看吧，我们还是别这个 是是是 在演绎乾隆笔下的这个名句了 啊。 文字两侧有雕着这个花卉纹饰、十分的精美。柳浪文鹰是圆明园其中一景，仿杭州西湖同名景色的意境、仿鹅 就是牌坊最核心的那块横着的牌子，牌坊上其他的部分至今还流散在外呢。 是的，其实我们会觉得北京的这个老北京的文化， 嗯， 四九城里有太多太多的一些这里的记忆。 对、而且底蕴非常的深厚。 好多人为什么老在这个国内游的时候，北京永远是前三名？它确实有太多可以发现和感受的地方。 是的，你就看它这个名字，像曲水流觞、流浪文英，是多么的生动形象。 是的，那个周日的时候，上周日的时候呢，我因为要拍摄一个视频的部分，然后就去到了鼓楼，然后我要坐地铁嘛，方便嘛，因为开车实在是太麻烦了，不好停车，然后就走到了南锣鼓巷。 嗯， 哎，我第一次走南锣鼓巷，为近六年之内第一次走南锣鼓巷。 是吗？ 那到处都是人，人满为患，全都是人，世界各地的友人都来了。 对，上个周末我的两个朋友也是，我说哎，你可以去南锣鼓巷逛一逛啊，走走胡同，结果他刚进去，我们回去吧，没有挤进去， 全是人。 是的，但是周围的胡同走了一圈是非常好的， 很有收获哈。 对， 前三条是来自于这个国内的，后两条是国外的消息哈。 对， 外交部呢提醒旅美的中国公民注意美国边境的执法部门的查验入出境旅客电子设备，大家又要注意哈。现在出去谁不会带个电子设备啊？像什么手机啊、充电宝啊、什么摄像机啊等等这些东西哈。但是有一个问题，去美国的话了解一下哈。 了解一下。 今年以来，中国驻美使馆接到了多名赴美中国公民的反映。在入美国境的时候呢，所携带的手机、电脑等个人电子设备被美边境海关执法人员检查。同期，美当地媒体多篇新闻报道说，入境美国人员被检查到所携电子设备中的有滞留、非法打工及色情信息等，当事人被拒绝入美境，甚至被起诉了。 为什么呢？ 挺麻烦。 对啊，然后中国驻美国使馆就再次提醒啊，依据美国的法律，美边境海关执法人员是有检查这个验出入美国境的旅客，包括美国公民的国籍、入境目的和携带物品，包括箱包、电子设备、汽车等，且其检查权限不受美宪法第四修正案的约束。无需事先申请搜查令， 直接就可以查的。 对，直接就可以查的。近期呢，美国边境执法部门进一步明确了关于查验入出美国境旅客电子设备的规定。 怎么了？ 根据这个规定，美国边境执法人员无需怀疑即可搜查旅客的手机等电子设备。如果对该旅客产生其涉嫌违法犯罪的合理怀疑，则可对其电子设备进行升级搜查。查验手段包括要求旅客告知该电子设备应用程序密码、备用电子设备中信息，并暂扣电子设备，一般不超过五天等等。 所以说呢，请要是去美国的以上的这些这个朋友哈，中国公民一定要留意上述的这样描述和情况，以避免因为电子设备被查扣带来的不便与损失。 是的，是的， 这是一个存在的事实。 是的，而且有好多这个保密的信息可能也会因此而泄露。 对对对，第五条呢，就是说出去玩呢，天气是很重要的事情哈，越有阴晴圆缺哈，这个都是极端天气惹的祸。问号，日本大批樱花在秋季罕见绽放。 我的天哪，谁说只有春樱，现在有秋 樱 了。 秋 樱 啊，日本300多处樱花在秋季罕见绽放。报道说是日本一家气象公司上周在日本国内进行一项调查显示，日本现在全国有超过300多处抱有樱花盛开的迹象。 我的天哪，那岂不是今年可以看到罕见的樱花与枫叶齐飞的这样一个场面。 很漂亮。 很漂亮啊。那专家告诉当地媒体，罕见的秋季花可能是今年异常天气的结果，尤其是日本不久前所遭受的强烈台风。日本花卉协会树木医生和田玉之推测，不寻常的天气或许是花朵突然绽放的原因。他说，暴风雨来袭，吹走了树木的树叶，这种现象会导致大树释放一种催花的化学物质。他还说，台风过后的异常高温天气也可能导致植物产生混淆开花的原因。他可能记忆说啊，这个温度到了，我是不是该开了？过去呢确实有发生过这样的事哈，但是我不记得看过这样大规模的绽放。 他也很震惊，是吧？这虽然专家也很震惊。 是啊，尽管如此呢，专家认为异常的秋季樱花开放也并不会影响樱花明年在春季再次绽放。 是的，反正是给顾客和游客一个新的一个视觉的体验哈。 对， 这个世界这么大，我们有理由去看一看哈。今天来到了2018年10月22日，我们回眸这些过去的每天每一刻都值得去珍贵，值得去珍藏的哈。 对， 希望大家抽出一些非常必要的时间到世界走一走看一看。每周一是我们汇报一个新景点一个总会的一个节目的呈现。 是， 接下来呢我们就要呈现一下在新疆这个地方有个非常厉害的 地质公园， 嗯， 世界地质公园，十月十号刚开的哈， 没错， 希望大家不要走开，一个片花之后马上为您带来。每一次旅行都见证一次成长，每一次上路升华一段情绪，每一次分别邂逅一段美好，每一次归来都了解一段人生。旅行号1073，每天陪你在路上。按照熟悉的律动，我们进入今天的分享时间哈。这个时间来临之前呢，先听听我们所有的热心的听众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准时答录机发来的各种留言，关于新疆的感受哈。奥利维亚20018说，环新疆游第七天，10月21号， 这不就是昨天吗？ 就昨天哈。而著名又神秘的可可托海三号坑越来越近了，哎呦，只因为了解三号坑的历史，心中总有莫名的感动和期待。今天从奇台县出发，沿240省道转228省道，一路向北，目的是阿拉泰地区的富蕴县。今天的路东边与蒙古国的边境线，路上车不太多，偶尔有一到两辆大货车经过。湛蓝的天呐，雪白的云呐，正午时光，阳光透过云层折射出美丽的七彩祥云呐，朋友们， 七彩祥云， 哇， 是的。还有杭社老城故事说，216省道从布尔津到可可托海，一路额尔齐斯河相伴， 漂亮。 中途路过北屯市的这个 奎屯北屯， 对，北屯啊， 就说你还记得奎屯呀、当然记得，我给你画了标注红色的字体嘛，奎屯、 是的，奎屯啊，你一定要去啊， 那是个周末的节目吧？ 是的， 真的是一周末， 还真是啊，印象十分的深刻啊。这个路过了北屯市的乌伦古湖，风景优美，空气清新， 真的是这个屯子的事儿哈、屯里的人啊，非常好， 是的。 这边有一个这个迅疾的逆风者，他说可可托海，蓝色河湾、不是港湾哈，河湾。浴血三号矿坑，天空之城，哼歌 太美了，就是哼歌这两个字可以涵盖很多的场景， 漂亮， 还有心情、 哎、 对。 Paddy， 新疆好玩吗？ 问号。 上天夏天池，喀纳斯、可可托海什么的，基本的一样的树种，景色如画，完美无缺，终于踩在了一脚踏两国的地方。 我们觉得大家去这个新疆这片土地感受的时候，都有自己非常大的一个心灵感受、你发现没有，不是那种小景啊，是非常大的震撼。所以说呢，在我们接下来呢要介绍下面的介绍之前呢，再说说新疆的一个感觉哈。我们之前去过嘉宾，无数嘉宾去过这个地方， 是的， 什么季节都有， 咱俩都没去过 、也就到到去过赤峰的，还是不是也有草原、但是那种感觉不一样， 新疆是不一样的。 对，只要是去过新疆，大家首先会想到的就是那种一望无际的辽阔的疆土， 是 什么自驾游啊，什么湖光山色都会揽进其中。 对啊， 就是喜欢自驾的朋友开在那个林荫大道上的时候，觉得这不就是国外的感受？ 对，反正凡是去过，我看过他们发的那个视频，哇，那真的是就跟国外是一样的。 对，而且这个食物，咱不说食物的新鲜，就食物新鲜不用说了，食物的品类味道是很多人 非常眷恋的一个味道。 是的，前段时间就是咱们的同事远，然后从他的老家新疆。 远吗？ 对呀、啊。 哦， 带回来的葡萄， 哎呀， 天哪，那是真的太甜， 又甜又水多，对不对？ 嗯、哦，对， 是的，因为这个日跟那个光照也有关系，跟气温也有关系， 对， 还有就是那边的无敌的牛羊肉， 哎，是， 只要进一个随便的当地的馆子就吃吧，就觉得那个羊肉真的没有一点膻味，好吃的不得，还有嫩，入口即滑即滑那种感觉、 哦，而且再加上这个孜然和辣椒，哇，简直了！ 而且新疆的物价消费也不高， 嗯。 今天呢，我们结合这样一些点呢，推一推我们今天这个新疆首个世界地质公园开园，看到听众留言里还真的说出了这几个名字， 就是这个地方， 对不对？ 大家都非常喜欢的， 是不是？ 可可托海， 对，可可托海世界地质公园举行开园仪式。这个可可托海世界地质公园呢，地处阿勒泰地区富蕴县啊，都去这儿 富蕴县 境 内。 到底这个富蕴县境内，因为这个可可托海的地质公园开了之后呢，会吸引大家的游览，那是肯定的了哈。 嗯， 我们今天细致的跟大家分享一下，把这首新疆当地风格的歌曲听完。 好， 下半呢还有很多精彩的关于可可托海细致的分享。 心中的歌，阿里木河，故乡的河，我爱着你呀，美丽的河，你不懂得，悠扬的琴弦伴随我唱起和乐的歌。山心路，好像又在你的怀里轻轻地颠簸。当我穿过炙热的沙漠，你要流进了我的心窝窝。阿里木河，故乡的河，我爱着你呀，美丽的河。你不懂得，悠扬的琴弦伴随我唱起和乐的歌。 董酒1258遵循1258道国家秘密的生产工艺。 董酒1258严守130余味本草的保密配方。 董酒1258遵循5年酿造时间。 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窖藏特酿董酒1258。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 窖藏特酿，董酒1258。 坐拥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兴业惠四方。 变化太大，这么大的机场建在我们老家，我以前连想我都没敢想过，办值得。 有一个大的机场，它会把很多产业吸引过来。 哎呦，太庞大了，真是雄伟壮观，感到非常自豪。 作为土生土长的大兴人，祝愿我的家乡大兴永远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纪事。 你是否想过，有一天他不再记得你们的过去，有一天他不再认得你，你和他所有的回忆都会被脑海中的橡皮擦偷偷抹去。 我国平均每年新增30万阿尔兹海默症患者，患上这种疾病会出现记忆障碍、失语、失认、失用、 视空间技能损害等症状。 如果有一天你的父母患上了阿尔茨海默症，请不要责怪他，请你对待他像他对待年幼时的你一样，耐心、用心、细心。 记忆虽会消逝，爱将永远长存。 成长也许从这样一段旋律开始，经历了游子归家的喜悦，体会了家国强盛的自豪，看到了日新月异的未来。 中国人民用双手书写了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壮丽史诗。 走进春风里，共谱梦之声。改革开放40周年，和北京电台一起听见经典，听见成长。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城市广播，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各位好，来一起关注天气。明天呢，10月23号，白天天气晴朗，空气质量和能见度都不错，观赏的红叶气象指数为2，适宜各位观赏红叶。目前近郊的香山八大处等景区刚处于这个红叶的观赏初期，远郊区的像八达岭、云蒙山、妙峰山、戒台寺呢等景区已经陆续进入最佳红叶观赏期。明天天晴气爽，适宜各位观赏红叶。我们代表预报编辑焦林，感谢各位的收听。 每一次旅行都见证一次成长，每一次上路 都升华 一段情绪， 每一次分别 都邂逅 一段美好， 每一次归来 都了解 一段人生。 旅行号1073， 每天陪你 在路上。 2018年的10月2日星期一的12点03分17秒，欢迎各位继续搭乘旅行号1073，各位好，我是都准。 各位好，我是道道。 是，周驼也在我们的直播间的外边，正在做笔录呢。 是的， 谢驼啊， 对，随时都是候场的啊。 我希望 你可以乱入 我希望大家今天呢听听这个可可托黑之后啊，再去新疆的时候又有一个新的目的地选择。 是的， 真的很重要哈。 是的，好多人说可可托海和可可西里是分不清的，但是可可托海是新疆的。 我们今天就是慢慢跟各位说说这个地方好玩的地质公园啊。 刚刚呢在很多的听友啊留言当中提到的这个名字可可托海啊， 是的， 它是什么地方呢？可可托海的地世界地质公园举行开园仪式就在10月10号哈、啊 嗯嗯嗯、 可可托海世界地质公园呢地处阿勒泰地区富蕴县境内，富蕴县也有听众提到了， 对，富蕴县也有、嗯、然后他是说由额尔齐斯大峡谷和三号矿、 嗯、也提到了 加柳矿啊， 对，加柳矿， 对，萨伊洪布拉克、可可苏里及卡拉仙格尔五个景区组成， 嗯， 拥有什么样的景致呢？ 什么 峡谷河源、沼泽湿地、寒极湖泊等等多种自然景色，全是大景。 世界地质公园就是这么来的。 嗯、世界地质公园，大家可以想想黄石公园，然后大家都 是去美 国 是不是、啊、 对，加拿大， 嗯 啊、包括像这个班夫，对、嗯，像南美的一些国家公园， 对对对， 但实际上我们不出国门，在国内也可以看到不一样的景致， 我们了解一下， 非常的好。 新疆的可可托海哈、 嗯， 这个国家地质公园可可托海是中国呀第一个以典型的矿床和矿山遗址为主体景观的国家地质公园， 哦， 这真的是有矿。 嗯、 加上独特的阿尔泰山花岗岩地貌景观和富蕴大地啊，这个富蕴大地震遗迹、嗯、因为它有一个、嗯、有一个地震哈、 啊、 对、 啊、 是它具有了丰富多样的科学内涵和美学的意义、 嗯、 这些地质的遗产呢具有世界罕见的珍稀价值、 嗯、 于是就构成了新疆环准格尔神秘旅游线上耀眼的一道风景线。 是，那可可托海国家地质公园面积619平方公里、 哎、 其中可可托海的主景区有562.5平方公里、 嗯、 卡拉仙格尔景区56.5平方公里、 嗯、 可可托海花岗伪晶岩稀有金属矿床、 哦、 还有富蕴断裂带地震遗迹和额尔齐斯河花岗岩地貌等等，构成了公园的三大主要地质遗迹的类型 啊。这这么大一地方， 对，然后 好好看、哦、 是得好好看，我估计这个肯定得需要挺长时间的。 嗯、 园内的刚才一直说三号坑、三号矿什么的，三号矿到底是什么？ 什么？ 这个就是世界级的花岗伪晶岩矿床。 矿床。 哇，花岗岩。 花岗岩漂亮啊！ 发现了矿物有84种，被誉为天然的矿物博物馆。 嗯。 与世界上同类的矿脉相比，三号矿脉当中，这个皮的资源应该是储量世界第一。 哎呀， 我天哪，好厉害！ 世界第一。这个可可托海风景区地处新疆东北部的富蕴县境内，面积达到了788平方公里，由世界地震博物馆支撑的卡拉仙格尔地震断裂带，北国江南之域的可可苏里，中国第二寒极伊雷木湖及著名的额尔齐斯大峡谷四大景区组成。由于这个特殊的地质构造，风雨侵蚀和流水的切割，可可托海形成了许多深沟峡谷，成为了集山景、水景、草原、奇石还有温泉等奇观于一体的不可多得的自然观景观区哈。这里不仅是新疆的冷极，也是全国少有的哎宝石之乡。 我的天哪，这个还是第一次听说。 这个也许地上的一块石头、 哎、捡起来 就是一个宝石。 嚯、 哎！哎，拿出我们的手机的那个摄像头的、 哎、 对， 怎么这么亮？ 是的，我怎么这么漂亮？ 还是我怎么这 么好看啊？还是世界罕见的天然矿物陈列馆。 嗯，是。 嗯， 公园有典型的花岗伪晶岩型稀有金属矿床和矿山遗址，这个我们说了啊。 嗯、 独特的阿尔泰山的阿尔泰山型花岗岩地貌，富蕴。是富蕴地震遗迹和额尔齐斯河的秀丽风光。 哦， 这是一个集科学研究、科学普及、地学实习、观光游览和休闲度假于一体的科学内涵丰富， 嗯， 地方特色浓郁、极具观赏价值的综合性自然公园。 咱们说说，比如那些应该叫什么系别呢？就是化学系里边什么分子，就是那种 对对对， 地质勘探系 的地质勘探 的，就那些 啊、历史考古、 考古、 历史考古可能在这儿这考古的不太多，但是地质勘探一定会。有所收获的， 还有就是温泉体验，学生朋友可以到这边实习一下，感受一些书本上看不到到底花岗岩裂层断带是什么样的。 是的，然后或者是我们在书本上看过的，到底它到底长什么样，我们在这儿来实践一下，亲眼目睹。 大家不要小看这个，从这个书本理论上跳到实践当中啊， 嗯嗯， 大家会记忆深刻非常多。就是比如说你看到一个、嗯、一个，比如说这个矿石是什么样的，花岗岩的断裂 列面是什么样的， 对， 老背，哎，几层啊几层啊，多少多少年、啊、 没有用， 对、嗯、啪一看到真实的花岗岩之后，你才知道它是多么的易于了解和记忆。 是的，就是所以说像我们那时候学的地理啊，什么什么地貌 啊 日食月食啊，然后我们去那 流星 几大洲几大洋、 啊、 你真正去过了之后，你才会知道哦这个地方是什么样子 的。是 的，对， 这就是理论和实践相结合、嗯、哈， 这块五花肉的石头长得就是这样的。 对对对、 嗯， 新疆这个地质公园很有特点哈，这是这个世界地质公园的网络执行副主编金小赤说的哈、 嗯。 这个拥有很大的矿区和具有国际意义的地质遗迹，我们常说世界地质公园是这个塑造就是一个宋造化之神奇，谋区域之昌兴、 嗯。 这个世界地质公园的意义不仅限于把地质遗迹保护好， 嗯， 要充分利用好这些宝贵的资源，带动当地经济可持续发展，这是非常一个良性的循环。 对 对 提升这个区域内的居民生活水准。 嗯， 此外呢，世界地质公园的有效期是四年， 嗯哼， 就是一个轮回呢。四年之后重新评估一次，也是对地质公园工作再促进。如果你不好的话，也许会有一些什么，对吧？ 对，你不能说啊，我评上了我就一劳永逸了啊，你得维护，让它循环利用更好的发展啊。 是， 那说了 分开说、 啊这个，对，分开说吧。咱们第一个大景区来到了额尔齐斯大峡谷。 你说峡谷，大家会想到美国好多大峡谷 啊，对啊， 峡谷，大峡谷是吧？ 就是是有多么的深， 是的， 是就深不见底的沟壑。 嗯嗯。 然后呢，会是特别的，让人觉得很耸立哈。 嗯。 那额尔齐斯大峡谷是额尔齐斯河的源头地带，全长有70多公里。 哦。 额尔齐斯河是中国唯一一条自东向西流入北冰洋的外流河。 哦，唯一一条。 哦，自东向西流到了北冰洋。 嗯。 那沿河就是沿额河对峙，连绵排列的花岗岩山峰、 哦、 封闭圆环，形态多样、 嗯、 峰峰演绎着美丽的故事，堪称108峰、 哎、 哦，这些山峰与其他地方的这个米的花岗岩奇峰神神中山令人叫绝、 啊、 那孤峰傲立，峭壁插云，也悬崖逼水，为阿尔泰山景之最啊、 嗯、 那红太极峰还有岛穴峰应该是， 对， 骆驼峰、神像峰、飞来峰等等，一山一景，叹为观止。 都是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哈， 对， 你怎么琢磨吧，反正特像哈。 是的，是的， 骆驼就是俩驼峰呗，对不对？ 对呀、啊， 靴子倒着哈。更奇特的是，这里的花岗岩山峰的表面， 嗯， 多呈密集蜂窝状的这个凸坑，以及好似凝固的巨瀑一样的竖直沟槽，嫣然的瀑布的化石，形成峡谷这些特点的这个地貌的是距今2.08至6.05亿年之前的燕山奇巨斑状黑云母花岗岩。 哎呀妈，黑云母花岗岩！ 黑云母这类花岗岩最明显的特点是具有十分明显的同心结理状，受寒冬风化作用强烈，山峰表面就像层层剥蛋壳一样，不断的拆离、崩解、塌垮。 嗯， 从而形成了看到这些形态既圆润平滑又十分陡峭的山峰山体。 哦，对，就是很特别、 哎、 它是巴洛克式与哥特式的融合。 是这个意思。 是的。 对、 嗯。独特的花岗岩石峰和围绕它的杉树、松树、桦树和杨树等寒温带的森林、 嗯、 以及叠石湍流的额尔齐斯河相得益彰，组成了具有鲜明地域气候特点和地质背景特点的花岗岩地貌景观。 是的。这个额尔齐斯大峡谷的风景区啊，跟各位了解一下哈。 嗯、 这个额河呀、 嗯， 时而湍急的河水像踏水力行的骏马， 嗯， 水花飞溅；时而又轻缓、静谧、清暖、 嗯。 两岸一座座突兀绝妙的花岗岩的石峰加持， 对， 造型你可以想象一下，非常的丰富哈。 是， 骆驼峰似乎承载着哈萨克牧民千百年的历史。 嗯， 福龟就是有福的福，龟是乌龟的龟， 嗯、 用千年的生命期盼着各族人民的健康富贵。 嗯哼， 诺亚方舟。 哎，诺亚方舟在这里流连忘返。 嗯， 与碧绿千仞的神中山，与五彩斑斓的白桦林，与叠石湍流的额尔齐斯河朝夕相伴，交相辉映，如诗如歌，如梦如幻。 这是漂亮的额尔齐斯大峡谷哈、 嗯嗯， 在我们的听众留言当中多次提到了三号矿。 三号矿 矿。 来，三号矿坑 到底是怎么回事？ 是的，来，有请道道和周准下矿为您介绍。 我们来到了矿底啊。 啊，对，矿底。喂，哎，不要往下扔砖！ 哎，小心点啊！ 对， 嗯，这个科克托海三号矿是看到了啊，伪岩、伪晶岩的矿坑啊、 嗯， 是世界上最大的矿坑。 嗯， 深，我跟你讲 啊、 200米。 200米，那在底下说话上面可能听不见啊。 长250米，宽240米。 我的天哪！ 这个边壁上呢，盘山道呈螺旋状，积水漫到了矿坑的腰部，还有积水。 哇，盛产着目前世界上已知的140多种有用矿物当中的86种矿， 哦， 其中皮的资源居全国首位， 哦， 啊，像这个锂还有这个胆资源也都是在全国第六和第九位啊， 嗯嗯， 而且还有其他的一些矿物质，其矿种之多，品位之高，那储量之丰富，层次之分明，开采规模之大。几个支吧，为国内独有，世界罕见，与世界最著名的加拿大贝尔尼克湖矿齐名。 哦， 它是全球地质界公认的天然地质博物馆。 是的， 哦， 其实除了这些稀有的金属啊，还有什么叫非金属的矿物，比如说云母，长石、石英、重晶石、蓝晶石，啊，知道哈，石灰石、煤、盐、碱等等，这是非金属矿物哈。 哦， 宝石矿有什么？ 宝石矿啊，我的口水要流下来了。 整一整， 海蓝石， 我见过。 你见过是什么样的？ 见过，漂亮， 真的很漂亮吗？是蓝色的吗？ 对，顾名思义，蓝和白相间的海蓝石， 哦， 很漂亮。 海蓝石， 嗯，很好看啊。 对，是透明的还是？ 有一点点的这种，就是那种，它不是纯透明的， 哦， 它是有一点点那种 像乳状的那种， 对，晕开那种的，哦。 好的，还有紫罗兰。 嗯， 石榴子石，哎呀，这个好漂亮。 嗯， 还有芙蓉石等，共86种矿物。 嗯， 占人类已知有用矿物种类的60%。 神奇哈。 对呀，而且呢，各种矿物呈十分规则的螺旋带状分布，分布界限非常的分明。最令人惊喜的是， 什么？ 这是一个草帽型矿，在矿坑四周仍然有大量未被挖掘的资源。 对呀，还得开阔嘛，还得开采哈。 还有呢。 我们跟大家说一下，最让人大饱眼福的是这里出产的矿物。出产的矿物珍品， 出产矿物珍品是吗？ 人们采到过16公斤重的海蓝宝石，17公斤重的黄玉， 天哪， 17公斤重的黄玉，60公斤重的叫做淡泥单晶矿 啊，单晶矿啊， 水晶块500多公斤，水晶块500多公斤。 施华洛世奇那个， 嗯， 如果要是见到这块水晶的话，一定是两眼放光啊， 整整16石多斤 啊，是的，12吨。重的，16石， 哎呀，一个城池。 对，哎呀，都是吨，30吨重的绿柱石晶体的， 这真的是馈赠啊！ 哎呀，大自然的馈赠， 太吓人了的。 对呀，对，我都无法想象， 无法描述 了。12吨、30吨得是什么样的一个规模啊？ 嗯， 最引人注目的是60公斤重的这个单晶矿， 单晶矿， 它是通体黝黑。然后呢，这个 矿物质含量， 矿物质含量超过70%。 哦， 那其实这个咱们说的应该是淡泥这个金属， 嗯， 它被称为宇宙天空时代的稀有金属， 哎， 俗称黑宝石。 哦， 其合金被广泛应用于火箭、人造卫星、航天飞机等制造。 高端不？ 太高端了。 耐压力、耐强、耐热不？ 啊，太耐压、耐强、耐热了。我觉得这个绝对是大自然给我们用于高科技的馈赠。 人类世界的演变形成的这些稀有的矿物质， 是的， 而且为人类造福，这是个良性的循环。 是的， 保护自然环境嘛，大家不要把自己的行为过度放大化，哈。 没错。 还有大概5分钟，除了这些矿啊，其实还有呢，牧场。 啊，牧场， 这个叫做萨伊恒布拉克牧场啊， 哦， 位于富蕴县北部山区。富蕴县是个好地方啊， 嗯， 富蕴这个词儿真的跟它的名字，所有这地方都特别贴切，富蕴的， 富蕴， 对不对？有非常多的富有的蕴藏， 是的， 富蕴县啊。 那有80多公里吧， 嗯， 与福海县下牧场有一河之隔， 嗯， 放眼望去一片金灿灿，一片红彤彤，犹如牧民手织的地毯铺展在崇山峻林之中。 哦， 一对对搬家的驼队和整齐排列的牛羊在鲜花和绿毯当中前行，犹如流动的白云。此处原始的松林白桦林，还有绿绒毯式的高山草甸， 哎， 冰山雪水汇聚的河流，地震断裂带造成的各种崩塌石头叠加而成的一幅幅壮观的画面， 就在这块儿， 对，都一一呈现给大家。 你抬头低头全是景色，嗯， 全是景色， 是吧？ 嗯， 像那个还有正在转场的现在的哈萨克族的牧民， 嗯， 对不对？ 嗯， 还有就是他们穿着的服装， 当城市的游客看到转场队伍时，无不露出惊奇赞叹的神色。 嗯， 然后呢，牧民呢会遇到转场队伍呢，一定拿出最好的奶茶款待途经的游人。 嗯， 喝一喝，感受感受哈。一饮而尽之后呢，你抬头低头呢，只要换个角度远望，也会有不一样的收获。选定一个方向，不断前进，跨过小溪流，越过岩石，小心走过湿湿的草地，登上高峰，便可见密林河流与洁白毡房组成的美妙画卷。 哇， 就唱歌， 太美了， 就唱歌吧。 对、 哎、小心脚下，哎 呀， 小心， 朵朵山花点缀其间，随意采撷一朵， 是 嗅其香气， 对， 草原和溪流的气息便扑面而来， 扑面而来了。 若在此时遇到一场突如其来的大雨， 怎么了呢？ 是不幸但也是幸，牛羊根本不会在意一朵任性的乌云带来的水汽， 对对对， 下巴下巴 下巴， 仍旧慢悠悠的低头吃草，横卧休憩的老牛甚至不会抬一抬眼皮， 嗯， 老的困着呢、 哎、 对，而你便可在这场大雨中获得最彻底的净化， 心灵上啊， 身体 上 啊都浇透了， 头上都是哈、啊、入夜之后， 嗯， 入夜之后牧场并不会过早的入睡， 嗯哼， 只要有人在草原上点亮灯光，放起当地的音乐、嗯、那便是一场陌生人间的欢乐舞会。 哦， 描述一下， 描述一下，漆黑的天幕中繁星闪耀，洁白的毡房散发出柔和的亮光，即便你我第一次见面，也能敞开怀抱以舞相交、 嗯、 不是比舞，是跳舞的舞啊。哈萨克族的黑祖玛舞会让每个人都沉醉，头晕心明后便是草原上真正的夜了。 哎呦，这词儿好，头晕心明后， 对， 哎呦，这好， 是的，虽然头晕，但是心 明 镜 一样， 是明镜的， 对，大家都知道是好的和不好的， 嗯， 真的假的，虚的实的， 对， 对吧？我觉得这个新疆这片土地确实有让我们涤荡心灵的这种神奇的作用，不管是当地的物产、人民的淳朴， 嗯， 还有自然界的馈赠，以及我们都市人的一些些这个负累啊，都卸下去之后、 嗯、都卸下去吧， 对吧？ 面对这样的大自然，这样广阔的土地，这片大自然给予我们的馈赠，我觉得我们要做的就是放空自己，好好去接纳它。 这样子道道、 嗯、 像我这种时代人，可能得头晕七天 啊，怎么的呢？ 天天图晕嘛、 啊， 那么热情嘛， 啊、 你得饮酒、唱歌、跳舞， 是 抒发情怀 啊！对对对，你这，对你这一生一生华六六六啊，卓妥六六六， 手机儿哎，卓妥你手机儿还挺，啊不是六六六吗？ 啊六六六， 666, 对双击啊！ 今天我们说这可可托海其实一个点， 嗯， 新疆有的是地方。对吧？ 对， 借着周一这样一个集体衬托的一个时间，希望大家，哎，你别说了，你再说你空一下，我来说， 嗯， 希望借这个时间段呢，把这个非常富饶的景色，特别是有矿，嗯、真是有矿哈、啊， 对，真是有矿， 三号矿真的有矿， 是的，就看一下产出，大家就觉得它有多么的富饶。 是的，希望呢，借着美好的秋色时光当中，嗯、也可以去新疆， 对， 没有那么多的寒冷，也还行哈， 嗯， 开着车也好，坐飞机也好，自驾也好，都可以去啊。 嗯， 希望各位听完可可托海之后对地质公园有个新的认识和了解哈。 没错， 世界那么大，有必要去看看。我们今天的汇报到此结束，圆满成功。 好，谢谢大家， 我是周准， 我是道道， 接下来呢是露露为各位带来的职场帮帮团，我们明天再上路逛逛、嗯、 好，拜拜。车睡觉，下车拍照，回去什么都不知道。 旅行怎能这般不堪？ 那怎么破？ 景点介绍、交通信息、饮食地图，全方位立体化的行程攻略，尽在《最硬攻略行天下》，让你的旅行不一样。 坐拥新机场，难忘雄安城，